中共咧或者內地咧，或者係呢個國家咧，我用曬所有佢哋嗰啲認為政治正確又好唔正確嘅 terms 都好咧，其實都係唔係有好密切嘅關係。但係奇特在於咩咧？即係港獨一路以嚟咧，其實就唔係好蒲到面嘅。咁多年以嚟，無論回歸前後都好，回歸前即係港英殖民地管治嘅年代咧，冇乜人噏嘅。奇怪地，因為你要對抗一個外來嘅政權，對抗殖民地，你其實呢一個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確立咗呢個住民自決，喺聯合國嘅成立宣言又好，佢嘅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又好，第一、第二條已經寫呢樣嘢噶啦嘛。即係如果要香港人要 fight 嘅話，其實相對容易過喺而家呢個特區政府嘅階段，因為你已經回歸咗，難聽啲講就係已經送入咗人哋個懷抱啦嘛。但系前前后后，无论九七前后，其实都冇乜人提呢样嘢。唯一有市场嘅，唯一令到大家警觉嘅，就系梁振英。 系， 你记唔记得嗰个 incident 系咩啊？ 佢喺个施政报告里边自己嘅点名批评嗰个嘅学院嗰个， 冇错啦， 自己讲嘅呢镬嘢系呢。 你讲香港民族论，老实讲，你唔佢唔提，我真系唔知噶。你知我已经好孤陋寡闻噶啦，我已经唔系一个政治圈子入面嘅人，即係 involve 都好緊要嘅。我點會無端端睇你嘅香港大學學院期期嗰個出品啫？你估而家係70年代啊？當即係資訊唔係好發達嘅時候，唔係好多即係政治評論嘅時候，咁我哋會睇住學院啫。 我哋教大人或者理大人，其他學校嘅人都唔會理學院嗰啲嘢啦，都唔係讀嗰間大學。 土伯，即係呢一排咧就有好多人就形容啦，即係而家呢個特首跑馬仔就等於即係入咗呢、這個。叫做 House of Cards 嘅階段，尤其是你老友阿細良啦， 係 咁佢就咁佢咁樣講，佢咁樣形容，咁我即係諗起一幕，因為你又冇睇，我可以講下。咁 House of Cards 咧第四季咧，佢最後一集咧，其實係講緊現任嘅總統，就叫 Frank Underwood。咁佢其實咧，佢民望已經低過即係共和黨嗰個挑戰者係好多㗎啦，已經係。咁但係冇計啊。即係喺即係問題就係話而家有即係有少少呢啲叫做係恐怖分子啦。咁但係喂而家冇計啦，我而家唯有咧就將即係將佢誇大佢，然之後咧就要將佢變成我嘅對手，然之後咧就 sell 一樣嘢咧就係 sell 恐怖。只要即係恐怖主義籠罩底下咧，即係你將呢樣嘢 sell 俾自己嘅選民。咁起碼我仲係有自己存在價值。咁而家梁振英佢做一樣嘢都係，但係只不過佢嘅即係叫做係銷售對象係中央啫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呢一招叫做係 sell 港獨以自保。喂，其實一年前由網台 level 嘅一啲叫做陰謀論，已經係令到而家係唱到即係通即係街知通巷都知㗎喇。其實個個都覺得， 喂，老實講，所謂陰謀論咧，就係有啲道理嘅。原因係在於乜嘢咧？即係空穴來風，風未必無因嘅原因就係，唯有啲嘢係邏輯可以推論得到噶嘛。嗱，我哋睇唔到，我經常講嘅個 back blocks 個黑箱，但我睇到你嘅 input， 即係有啲乜嘢你輸入去，有乜嘢你輸翻出嚟。嗱，呢一個就係中國政治嘅問題啫嘛。就算你講 House of Cards 都好噶。佢而家就將你個 black box 嗰啲嘢係變成一啲話劇咁呈現喺觀眾眼前，令到我哋過去評論政治嘅時候睇唔到中間嗰個 black box 嘅時候，我哋都從個輸出同輸入嘅嘢，我哋大概都估計到究竟中間你發生咩事。 唔係最緊要我哋睇嗰樣嘢就係利益同埋動機，利益同動機咧，其實當然係而家你見到就是、喂，你無端端捧港獨嗰樣嘢係無中生有嘅。喂，呢樣嘢如果你睇過呢個口黑學就知啦。喂，嗰、那個叫做係保鑊法啊嘛，個鑊本係好細嘅，本身香港社會矛盾係好細嘅，主要都係房屋問題。喂，你上台嗰陣時候你都話自己係主打房屋啊嘛，咁但係房屋你搞唔撚掂啊嘛， 一定搞唔掂啦。咪所以嗱，今次佢一出嚟講心無異用嗰樣嘢，講施政報告，講財政預算案，其實係即係有所指嘅，即係有針對嘅對象同目標。因為大家都知道施政報告係佢噏嘅。就財政預算案咧，就係曾俊華噏嘅。你特登去 highlight 咗兩樣嘢，就話我哋唔會心無異用嘅，我哋好好做嘅任期。跟住咧，再射去兩個位咧，大家細心留意啊。第一個位係去邊度咧？就係、是、講港獨、國際政治勢力。嗱，呢啲嘢係啱阿爺聽。跟住咧，再講就是、住屋問題，就啱、是、香港市民大眾聽。

跟住我哋要嘥多啲錢培訓外交人才嘅。我買唔到珠江水嘅時候，可能我哋要搞可水化氮廠嗰啲，又要一啲嘅投資嘅。跟住我要建立我哋同國際嘅關係。喂，屌，冇咁多嘢，唔好煩啊咁樣。咁嗰陣時候30%可能跌翻落去嘅。你呢度大佬係嘛？我噏完呢啲嘢嘅時候，咁所以我話呢啲咁嘅命題。问下冇所谓啦， 赌白条数未必系咁计，因为其实咧，我哋好多钱咧，系即系你以为我哋即系军费唔使钱，或者系外交唔使钱，但系啲钱咧系可能我哋俾出去，即系帮衬大陆嘅大白象咧，其实系远远多过 实际 需要嘅军费开支嘅，咁所以条数咧就唔系咁计。咁但系我想讲咧，今日礼拜啦，即系青年新政啦，即系本身嗱，如果阿胡 不如休息一阵翻嚟先再讲个青年新政好嘛？我因为我都想跟住带落去呢个命题里边。 OK， 好。 大家好，我系快必花生档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听紧嘅 HKPNet.com。